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、最高人民会议议长崔泰福同志21号会见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赛义德·阿里·哈梅内伊，并进行了交谈。他正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，并参加在伊朗举行的第六次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国际会议。崔泰福同志向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赛义德·阿里·哈梅内伊郑重地转达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亲切问候。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对此深表歉意，并嘱托向朝鲜人民的领导者金正恩转达自己由衷的问候。此外，崔泰福同志同一天分别会见了巴勒斯坦国、尼日尔共和国、马来西亚、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的议会议长等一些人士。